天天家家了头家家的家呀，一呀那个点杆两张板，高呀点杆两张板，杆上一个小马把，呀我把草拉，他推了我把草拉，叫他拉的有喇叭，叫他要路把住他，拉起那个我来赛牛马，拉起水车哗哗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啦，庄稼人又完了啊。可是真的 印换通知 耶，真没意思。我叫你看刘胡兰，东村瑞为人本身碎骨，刘胡兰为祖国热血流汗，咱看了一遍又一遍，你南北颠来我和湖北川，我也曾感动地流过眼泪，你也曾写诗词贴在窗边，咱两个保定有共同之愿，要决心青年，你说过当要干啥就干啥，绝不能挑肥拣瘦，蒋家谦你说的话讲的话你一字一句全忘完，想想也是比比干，有什么苦来怕什么难，你要远走你就走， 政治婆高一声低一声的是为啥呀， 干住又 Oh, my God. 你就会当时你的高峰 Yeah. Thank you. 黄他低头念，轻轻离去。天津市呀，我心深叹气绪，到如今他对我没半点恶意，见杀八关去，他好似当年我，满身身家同样心，我人生又找此地，本叫他静静走静静，曾忍过多少悲痛，他可曾咽下多少委屈，他可曾一半真傻暗哭泣，他可曾心中火燃又熄，他可曾想轻声，他可曾想回世上长叹息呀，长叹息呀。我你，送你是一个女子。 西湖一步一步我专心，我的是善男子，我不能，我不能当然换换谢自己，谢自己呀、仔细地问哪个女，我还是死不老又让妙风光年不久的阴子总算很自由生啊。 人身家同样心，我人生一路找不得，怎叫他再学我苦熬日月走荆棘，走荆棘。 今日破，今日。